在室外，在公路上啊，在城市中啊进行导航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进了商场，进了一些小区的楼宇内，你想进行导航，你就觉得这就不好用了，就根本用不上了。即便呢有一些手机啊，它自带某些商场的地图，但你会发现说这个地图的误差率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六 G 未来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室内导航。我想去 A 店铺而不是去 B 店铺，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六 G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六 G 还要解决的问题啊，是将现有的一张网络给它全都集合在一起。我刚才说到现有的一张网络，这一张网络包括什么？有地面的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当中呢还包括有无线通信的啊，还包括有 WiFi 的，还包括呢在天上卫星之间的和地面之间的这些通信。未来六 G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所有的这些通信设备全都连在一起，天地互联，这也是六 G 呢大家认可的方向之一。以上我刚说的这两点，要您是业内人士的话，想一想就觉得不容易啊。光是室内导航，那得布多少的接收器、放大器，等等。而且呢，你要做到天地一体化的话，那这个中间又得怎么样实现信号的不间断的传输？哎呦，这个过程我觉得可不是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2025年就能够完成的，这估计呢可且有日子的。不过呢，我们也的确算是有盼头了。现在 5G 呢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开始用起来了，6G 呢未来会是什么样，也是值得大家去想象的一件事。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依旧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我们要说伊朗最大的湖泊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面积减少过半。 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伊朗最大湖泊乌鲁米耶湖面积减少过半。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环境保护局数据显示，乌鲁米耶湖面积从上世纪90年代的5400平方公里锐减至如今的2500平方公里。人们担忧这个咸水湖最终会消失。乌鲁米耶湖位于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和东阿塞拜疆省之间，靠近伊朗与土耳其边界，20年前堪称中东地区最大湖泊，也是旅游胜地，被誉为绿松石。按照伊朗气象局的说法，伊朗正在经历的干旱天气为50年来罕见。此外，乌鲁米耶湖缩水原因还有过度开发主要用于灌溉的水坝，导致汇入湖的河流水量减少。据悉，包括伊朗、伊拉克、约旦在内，一些中东国家的降雨量呈现减少趋势。常年干旱导致当地一些农民生计艰难，有的被迫改行。乌鲁米耶湖缩水，湖水盐浓度升高，会损害所灌溉农作物。约旦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到本世纪末，约旦人均用水量将不得不减半，大部分低收入约旦人每日用水量将减少至40升，只有美国人目前用水量的1/10。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南半球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逐渐显现了。现在需要去想的是，接下来各个国家以及呢受到气候变化剧烈影响的人们该如何来去应对这个问题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把目光放到日本。日本呢要求商家减少提供常用的塑料制品。关于呢限塑在咱们国家已经推进了很多年了，而且落地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去过日本的朋友，包括我曾经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就很意外啊，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对于塑料制品的管理就这么的放松呢？现在呢日本政府也表示，其实呢他们也打算要开始限塑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听一听。 日本政府近日表示，将从明年4月开始，强制要求商家向消费者减少提供塑料勺、塑料吸管等12种常见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减少塑料垃圾数量。据报道，这些塑料制品包括一次性餐叉、餐刀、餐勺、梳子、牙刷、剃须刀、浴帽、吸管、搅拌棒和衣架等。有关政策将主要涉及便利店、酒店、洗衣店、送餐企业等商家。商家今后可选择多项措施促进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包括收费，向不用上述塑料制品的顾客返还积分，以及提供可多次使用的制品或环保材料制品。对商家而言，今后在接待顾客时询问是否需要一次性塑料制品也将成为规定动作。日本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将在听取公众意见后于今年秋天拟定草案。相关政策出台后，如果商家未能认真落实，将收到相关整改通知或建议。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啊。这个简单一句话，花香味的沥青 用来铺地。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这种设计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说一说，一会儿再和大家详细聊啊。 波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近日宣布，他与沥青炼制企业联发合作，研制出了花香味沥青，以改善道路建筑工人工作条件。媒体援引这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话报道，先前使用的普通沥青及其烟气散发的味道欠佳，而花香味沥青含有天然及合成精油，既能中和沥青本身的味道，还能使其散发出宜人香味。建筑工程公司一名工长说，人们能闻到花香，工作起来会更愉快。波兰这家建筑工程公司说，花香味沥青将用于多个领域。 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中听到，为什么要用花香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建筑工人考虑吧，因为毕竟铺路，沥青铺路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辛苦呢，不仅仅说是体力的劳作，其实还要忍受呢沥青在融化搅拌重新铺路过程当中的那个气味。我估计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或多或少的见过沥青铺路的过程吧，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难闻。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一些其他的味道，其实对于这个施工的工人来说呢，哎，他们的感受也能好一点。那么另外呢，当路铺好之后，人们从上面走过去，闻到了阵阵花香，哎，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啊。所以呢，波兰的这家企业别出心裁的推出了一个这样的小创意，这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了，我们在以下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将会从这些科研新闻走开，要和各位呢一起说到的话题是和吃糖有关系。关于吃糖这件事儿，我们现在都知道吃糖会让人变胖，但是啊，不同的糖其实让我们变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中呢，有些糖让我们变胖的程度呢更加的严重，而且它让我们变胖不仅仅是因为糖里面有能量会让人变胖，甚至它还改变了我们的身体结构。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来听以下的我们的这个小专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是什么样的糖让人变得越来越胖了呢？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作为减肥路上的著名绊脚石，奶茶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呢、啊、但从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说，奶茶当中的糖是否和变胖有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给小鼠喂食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会增加肠道表面积，从而促进营养吸收，增加体重。而这种玉米糖浆就是人类饮食中广泛使用的甜味剂，正所谓奶茶变胖有因果，果糖过量要少食。果糖为何被广泛应用在食品中？它又是如何使我们的肠道表面积增加，进而导致肥胖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奶茶变胖有因果。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和吃糖有关系。说吃糖啊，咱就得说人变胖这件事儿。实际上呢，近些年来人类变胖这事儿啊，是一直在稳步上升的。1975年到2016年之间，全世界范围内啊，肥胖率增加了2倍，给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人民健康呢，都是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据估计，全世界每年因为肥胖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280万。接下来出场的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果糖了。果糖呢，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健康糖，因此被广泛的添加到饮料和食品当中以提升口感。比如大家经常喝的奶茶中所加的糖就是以果糖为主的糖。但是啊，几天前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呢，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果糖的论文。他们发现啊，给小鼠喂食高果糖的玉米糖浆，这种呢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的存活率，并且增加了小鼠模型中的肠绒毛的长度。肠绒毛的长度增加了，实际上就是肠道的表面积扩大了。肠道的表面积扩大，就增加了高脂肪饮食小鼠的营养吸收，进而呢，这小鼠就变胖了。其实啊，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简单一句话，吃糖 同样是糖，但是果糖会让我们变得更胖。变胖的原因还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辨别哪里有果糖呢？以及如何科学地看待果糖？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您好。 运龙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刚才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也向您啊简单介绍了一下整个实验的这个过程。以您的专业判断，您觉得这个实验是否可以得出人吃了果糖同样会和小鼠一样变胖呢？ 就是近几年啊关于果糖的这个研究特别多。就是咱们关于果糖的这个开发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吧，最先带头的应该是美国开始开发这个果糖，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争议特别大。 嗯， 就是一开始这个果糖呢，可能大家一说到果糖，在大家印象中可能觉得诶是不是水果里有果糖，没错，水果里面有果糖。咱们平时能接触到的一些天然食品除了水果以外还有蜂蜜里面有果糖。所以以前在前些年在这个研究不是这么深入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好像果糖似乎对于这个人的胰岛素的这个分泌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以前会说哎，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些蜂蜜。后来随着我们这个研究的深入，会发现果糖在一定区间范围内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嗯， 但是你一旦超过了一旦区间范围内， 嗯， 可能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了。 哦，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研究一样，就是这个研究它为什么能发表在世界顶尖级的这个期刊 Nature， 也就是刚才玉龙说的自然这个杂志上啊。因为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三大杂志之一嘛。 嗯， 那肯定是它的这个实验设计的非常有逻辑性，与此同时它的数据也非常有这个说服力啊。 嗯， 然后你看它关于这果糖的机理它研究特别细，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的消化吸收是要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因为小肠的话我们如果学过这个生物的话，在我们初中的生物里面老师都会给大家一张图来展示一下我们小肠的这个褶皱。小肠的这个褶皱上面有很多这个绒毛，这个绒毛是怎么样抓取这个营养素然后为你身体所用的，也就是说这个绒毛的这个表面积越大然后这个绒毛的这个细胞的它的存活率越高，那它的吸收就特别好。你看它这个实验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着手的。就是其实这果糖啊它的确是在小肠的吸收会比较好，所以它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去研究它了。所以虽然它是用小鼠做的实验，但是的话它还是有给我们揭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即便是今后我们或者是通过一些人群的这个膳食的调查或者是流调调查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慢慢有一些数据来吻合这样的一个动物实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实验可信度还是很高啊。 您就认为小鼠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他们的小肠的绒毛变长了，整个肠道面积变大了，其实在人类的身上这种情况同样也是会出现的，因为 也有很大的概率是会出现的。 对，那 对，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跟大家把这事儿啊得说得更加的全面一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果糖，您其实也提到了蜂蜜，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一提糖呢想到的都是白色的啊，白砂糖或者冰糖。果糖和 糖红糖，对， 我刚才说到的果糖和什么冰糖啊红糖啊白砂糖啊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还不一样哈。我们这个自然界里面的糖我们通常把它分为四个大类。一类叫单糖，一类叫双糖，一类叫寡糖，一类叫多糖，分为这四个大类。单糖呢很有代表性的啊，在自然界里比较多的就那么几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你像这个葡萄糖的话它存在的这个范围就特别多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植物里面都有啊。然后这个果糖呢更多的是水果和蜂蜜天然的哈。然后这个半乳糖呢主要是存在于牛奶里面。然后呢这个既然叫单糖就是说它是单一的一个结构，是一个这个也不叫单一的结构，是一个单一的这样一个分子量。那双糖是什么意思呢？把两个单糖加一起。因为我们化学的方法然后通过糖苷键结合在一起，那双嘛就是两个单糖。比如说我们平时 玉龙说的这个什么白砂糖，它就叫它的学名叫蔗糖。蔗糖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甘蔗呀、甜菜里面提取出来的。但是蔗糖它是由两分子的糖组成，是由一分子的单糖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单糖果糖，它们两个通过脱水缩合形成糖苷键在一起的。 嗯。 这个叫双糖，因为蔗糖是特别特别这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这个双糖。除此而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双糖还有乳糖。 嗯， 乳糖是怎么回事呢？乳糖就是由半乳糖和葡萄糖，就一分子单糖的半乳糖加上一分子单糖的这个半乳糖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乳糖。 嗯， 啊，这个叫双糖。那什么叫寡糖？寡就是少的意思，那就是说它的这个糖分子在3到10个左右。或者是3到8个左右的这样单糖组成的，通过我们前面说的脱水缩合的糖苷键组成的，这叫寡糖。 嗯， 寡糖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中慢慢发现的也比较多，因为寡糖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低聚糖嘛，它聚合度比较低啊，它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益生菌的益生元，就是它比较有利于益生菌的这个生长。啊，比如说我们的低聚寡糖这种的哈，很多这个是寡糖。 嗯， 那最后一大类叫多糖。 嗯， 多糖其实在自然界里面分得特别清楚啊，就是有植物的多糖和动物的多糖。动物多糖咱们人也有啊，就是肌糖原、肝糖原两种糖原。 哦， 那植物的多糖就比较丰富了啊，比如说我们天天吃的这个主食，我们的大米。我们的这个面粉里面含有的淀粉， 嗯， 这个就是多糖， 嗯， 它有很多很多糖分子啊，通过这个糖苷键组合在一起，然后分子结构也非常非常复杂。那除此而外，在植物里面还有的多糖就是我们的这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嗯。 如果我们人没有能消化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这个酶，我们的消化道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像这个什么长颈鹿啦、什么骆驼啦、什么羊啦、牛啦，我们去直接就是嚼这个植物就能转化成身体里面的这个糖，咱不可以，咱没有这个酶。 嗯， 但是你会发现，嗯，咱们食草的那些什么牛啊、羊啊，是吧？长颈鹿啊，这些骆驼呀，人家都可以的啊，就是它就是把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它能消化了。 嗯 啊，因为他们都是反刍动物，很多时候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但是人不行哈。 嗯， 那我们人可以利用的植物性的多糖，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淀粉。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哈，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说的一个具有保健功能的一个元素，我们叫它膳食纤维。哎，这个膳食纤维虽然我们人不能消化它啊，或者只能消化很少很少一部分，但是它有。它的这个功效，比如说它有膨胀的作用，有吸水的作用，它能整肠通便啊等等的，其实它也属于糖。 嗯 啊，糖是我们平时说的学名，你别一听到糖你就觉得是甜的啊。我刚才说的有一些糖，比如说我们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哎，它可不是甜的。 嗯 啊，我们经常学化学哈，学生化的人老师就给我们上课，第一节课就跟我们讲叫做结构决定功能，或者叫结构决定性质。 嗯， 哎，这些。结构不一样，所以它性质不一样。 对， 那再往深讲一点，比如说，玉龙觉得我说了这么多糖，您觉得哪个糖是最甜的？ 嗯， 猜猜， 是不是多糖是最甜的？因为听起来多嘛，所以应该甜。 往往多糖不是最甜的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吃白面馒头， 嗯， 你嚼下去第一口的时候，你觉不觉得馒头甜？ 对， 不觉得。你要一直嚼，然后你的这个口腔就分泌了这个唾液淀粉酶， 嗯， 就把这个淀粉切割成小的麦芽糖，哎， 嗯， 你吃着有点甜了。 对， 所以说一往往是我们的单糖和双糖比我们的寡糖和多糖更甜。 哦，那回到我们今天提的这个新闻当中， 嗯， 让我们变胖的，咱们刚才说到的是果糖， 嗯， 那以上。您所提到的这么多的糖，是每一种都会让我们变胖吗？还是说只有果糖会有这个效果？ 严格意义上说，每一种糖都会让您变胖，因为我们说糖只是我们平时的一个俗称，它的这个化学名称叫碳水化合物。 嗯， 啊，主要根据它的化学结构有关哈，啊。任何一个碳水化合物都是会产生热量的，包括我前面说的膳食纤维也会产生热量。就是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糖都会产生热量， 嗯， 但是产生热量的多少以及它的代谢过程，在生理生化代谢过程中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哪些影响是不一样的。 嗯， 举个简单例子，我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玉龙猜的 我们最后解释的可能是多糖和单这个就是双糖和单糖比较甜。再猜一个啊，再请猜一个，你觉得是蔗糖甜还是果糖甜？ 我觉得应该是蔗糖吧，因为吃甘蔗嘛，对不对？那甘蔗多甜呐！ 是啊， 实际上呢， 实际上只是它纯度不一样。实际上果糖是这个天然食物里面啊，我说的是天然食物，不包括我们后期我们发明的一些甜味剂啊、甜味的助剂等等的，不包括。实际上果糖是天然里面的食物里面哈、啊、最甜的 哦。 啊，你因为吃这甘蔗，你觉得甜，那是浓度问题。我们通过就像一些育种的关系，我们可以造一个苹果，因为它果糖含量很丰富的话，它浓度很高的话，会比你甘蔗还甜。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时候就科学家就发现了哈、啊，说这果糖的这个甜度这么高，那我比如说我同样生产一杯奶茶，是不是啊？果糖的甜度比蔗糖的甜度还高、 嗯， 那我就是果糖用更少的量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甜度了。 对呀、啊， 对吧？ 对呀、 啊，啊、嗯，那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啊，我怎么样从这个食物里面来提取果糖？我可以不依赖于甘蔗或者甜菜，对吧？结果研究了很久很久，发现不好使。 为什么？ 就是我通过提取分离的这个不好使，因为它的这个需要的量太大，它的浓度太低，在水果里面。然后纯化也比较费劲。 对。 后来就有一个逆向思维出现了，我与其直接把这单糖提出来，我不如换另外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前面说过的。我把那个多糖果切成单糖，切成我想要的果糖，行不行？ 哎，对啊，这还就是切开之后、两个就变两份儿 对 不对？ 对啊， 一份多糖就变成两个单糖，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希望那个我前面说的那个淀粉不是糖特别多嘛、 对， 我在用酶法的工艺，就我前面说的那个生物酶哈、不是咱们那个架火柴的那个酶哈、是生物酶、用酶的这个方法，这个酶就像一个手术刀一样，他就把它那个切，把多糖切成单糖，尤其切成我想要的果糖那个样子，然后我再把它通过它的这个结晶度啊，或者说通过它的一些物理性质的不同，我再把它提出来，这个思维行通了。这个思维行通了以后，然后这个果糖我们通常就让它就果糖和葡萄糖比较难分离，它就混在一起，我们叫它果葡糖浆。可以说有些时候你需要那个果糖的量更高的话，你就把它造成90%的果糖啊，你不需要果糖量那么高的话，可以把它造成42%的果糖等等的这样一系列的果糖，然后把它变成果葡糖浆了以后，其实我运用的范围就很广了呀。因为它甜度很高，它需要的量很少。 对， 哎，我就可以用到很多的食品上面。就同样的一杯奶茶，我以前要放10克蔗糖，我现在放2克蔗糖就能达两克果葡糖浆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那我的成本也低了呀。 对， 所以我肯定愿意用就是果葡糖浆呀。对， 成本又低，口感又好，为什么不用呢？ 对呀，是这样的呀。然后呢，这时候呢，还有一点，大家就会觉得，哎。果葡糖浆还有一点好哈、感觉还是比较接近于天然的感觉啊，还是从我们的多糖切割而来的、又不是我们完全的用化学的方法来生产的这个添加剂。也不是，而且果糖它还有个好处，它没有怪味儿。就是你说这个甜吧，我们平时去看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食品的这个标签表，它里面有很多甜味剂，它不会是单一甜味剂，它如果光用甜味剂的话是不够的，它还要用甜味助剂。这些助剂能避免一些甜味剂的一些后味不好、或者是不持续、不长久、不天然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果糖它有点好，它没有什么怪味，不需要用这个甜味剂助剂来帮助它。所以它又有一个好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果糖它这个生理生化的代谢，它和葡萄糖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如果利用葡萄糖的话，我们一定会牵扯到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但是果糖它有一定的欺骗的作用，它的这个生化反应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它可以不借助于这个胰岛素。是不是发现它的优点特别多？你会发现，还有就是果糖它的这个结晶的这个性质，或者是它和这个蔗糖的这个结晶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我前面说的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物理化学性质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嘿， 发现果糖有这么多的这个好处哈、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果糖它在比较偏冷的时候，哎，比较偏温度低的时候，它来品鉴的时候，它的这个甜味感觉更好。它有这么多好的一些性质，所以这些食品的这个加工的科学家，包括食品加工的这样一些工人，就想把它利用起来。就想为人类造福啊，因为大家都喜欢甜的呀，是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用的范围，适用的范围就会特别广。你想果葡糖浆，它本来就是一个液体的，对不对？ 对。 你要说蔗糖的话，很多时候它是固体的，你固体你还要加水，还要融化呢。它的这个溶解度是多少呀？毕竟是不同的这个介质啊，它糖浆不一样呀，本来就是液体的呀。哎，咱们再来稀释它就要容易很多啊，所以它应用的场景特别多。但大家可能就是平时一说到果糖，你肯定想到水果，我们讲了蜂蜜，你知道有蜂蜜，实际上不止这些，咱们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的加工食品里面都含有果糖。我举几个例子， 你说说。 首先我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果糖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的甜度仍然是很好的，我们吃的仍然很开心的。你就应该能想到，哎，咱们夏天爱吃的什么冰激凌、冰棍儿， 对， 很多时候都会用它。 对， 不然你会吃完那么高兴啊？是不是？很开心的吃完，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饮料里面，它用果葡糖浆比用这个蔗糖，它的成本要低的。我们夏天本来就爱喝饮料，对不对？随便喝一瓶饮料里面都有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固体的一些粉末的一些食品里面，你都想象不到会有，但实际上它就是有。你仔细看配料表，比如说我们平时吃早餐，我们吃一个那个袋装的很精美的什么玉米片儿，什么麦片儿，里面一定会有。我说的麦片不是就是咱们纯天然那种碾压的那种麦片，不是，是那种小袋儿的，里面有粉末状的，有各种的那种， 就是吃起来很好吃的那种麦片。 对，你冲一包，整个办公室都闻着甜甜的、香香的那种。就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面包和一些蛋糕。反正就是因为我跟学生交流比较多，学生现在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喜欢这种烘焙的东西嘛，他们也去看哈、啊，就会拿过来给我看，说哎老师你看这个蛋糕啊多好看，什么星空镜面的啊、各种的，我一看我说这个糖可不少，因为它那个要做成它那种就是在蛋糕上面再有一层硬壳的那样的，然后各种颜色的非常华丽那种，很多时候他要用果葡糖浆。它要淋面，我们叫淋面，在这个烘焙里面它才能展现出那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含量也很高的。还有就是其实我在这个运动员的饮料里面啊，这是果糖的一个好处啊，就是它果糖它很快的就能代谢，很快就能吸收。我们知道运动员他实际上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他不是都需要补液嘛，他补的这个液特殊的这个具有功能性的这个饮料的话，运动功能饮料的话里面就含有这个，肯定是含有这个果葡糖浆的。因为不是刚过去运动会，不是大家都非常观察细节，我们的运动员是吧，群众后的这种一些营养的这些补充哈，很多很多平时你生活中都会遇到。所以就不仅是我们吃的水果或者蜂蜜里面有啊，这些加工性的食品里面用特别多。 那咱今儿说了这么多，好像感觉处处都是果糖，处处都是果葡糖浆。而我们一开始那种说的，这是人类发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田博士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难道我们要避开生活中所有的加工食物吗？ 我觉得哈、啊，就一点，还是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就是果糖它有它好，它有它的好处的。它好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一点，比如说它就是能绕过胰岛素，它对于这种糖尿病病人而言，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这个择优嘛，那在这个果糖和葡萄糖还有蔗糖同时存在的时候，你肯定首先选择果糖的。对不对？因为它能有效的这样子避开嘛。那除此而外，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不可能你 不摄入果糖，因为果糖它毕竟还是有它的这个优点在，对不对？ 嗯 嗯，就是我们摄入果糖，这个就特别特别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看今天就是有很多报道，我看了一下，他就算了一个量嘛，他说一个60公斤的一个人哈，体重为60公斤的一个成年人，我们是指没有别的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等等的一些疾病的这样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正常成年人，60公斤的一个成年人， 嗯， 他说他每天摄入这个果糖的量在30到40克之间是比较适宜的。 这个该怎么去评估呢？30到40克，我们也没有办法称出来呀。 对，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反推一下，反推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膳食宝塔里面就有讲到，我们每天水果的摄入量是250克到300克。 嗯。 这个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你吃250克，吃200克到350克的这个水果， 嗯， 它里面含有的果糖是不会超标的，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所以说想跟大家说，一定要注重哈，啊，平时自己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包括吃水果的这个过程中，要注重这个量的概念， 嗯， 那关于加工食品，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要吃。我觉得也没有人能做到，首先我就做不到。比如说你现在工作节奏就很快，你不可能顿顿饭在家吃，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在外面吃，就会涉及到，没有关系，我不是天天吃，我不是天天过量 ,OK 呀， 嗯， 而且我也需要这种果糖的这种愉悦的感觉呀， 嗯， 是吧？ 对 啊，我一个夏天我不是天天吃这个雪糕，对不对？我哪天实在太热了，我难得吃一根雪糕。我也很有乐趣，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都不影响，就是大家知道了它的这个来源啊，知道每天要控制在什么量级的一个范围，自己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控制一下就 OK 了，掌握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确实能给我们身体也带来好处，也带来欢乐，对吧？ 嗯， 我是这么看的。 哎，还有一个问题， 嗯， 其实果糖， 嗯， 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它在水果当中的含量非常的多嘛，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更加格外的注意水果，尤其是特别甜的水果的量的摄入？ 那肯定啊，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里面尤其提到水果要200到350克，这还根据人体重不一样、身高不一样、 嗯， 性别不一样来测量的呢。确实啊，反你就是觉得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一些植物化学成分，说了过犹不及。 嗯 啊，水是不是好东西啊？你觉得水是挺好的。 嗯， 那水喝少了不行，那喝多了也不行。 对，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咱们果糖也是，吃少了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因为确实我们这些年的这个研究会发现，果糖还是有它很多的这样一些好处的，对吧？ 嗯， 那吃多了肯定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量，一定要注意这个量， 嗯， 过犹不及嘛， 嗯， 控制好量就为我所用，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对。 嗯， 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中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个甜蜜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 嗯， 是有关于吃糖，不管是哪种糖，其实现在呢我们都很轻易的获得，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承受着咱们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数十万年从来没有经受过的考验，就是因为糖实在太多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身体其实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还是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去很好管理住我们的饮食结构。还是那句老话啊，管住嘴，迈开腿，健康才会常伴各位的左右。 嗯， 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田博士。 谢谢玉龙，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甜蜜。 谢谢。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姐啊，好啊。 郝片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气若游丝的？难道你 我还活的，好，好，好的。 可是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呀？ 哎，因为我呀， 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什么？好骗！虽然吧，我跟大哥总是嫌弃你，毕竟你的智商拖了我们全家的后腿。但是我们还是爱你的呀，我们也从来没有饿着过你啊。 二姐，这跟你和大哥啊没关系，是我自己啊不想吃啊。 难道你想减肥吗？你再减下去可就成猪肝了。 哎呀，不是，我是想饿死我身体里不好的细胞，降低癌症啊肿瘤的风险。所以啊，简而言之，我不吃饭是为了年年益寿 啊。这也行吗？ 当然了，人在饥饿的时候啊，身体里啊有用的细胞啊会将没用的细胞啊会有害的物质啊吃掉，以提供自己生存需要的能量。这种叫 细胞的自相残杀。 是好细胞吃掉坏细胞。总之呢，只要我们饿着肚子呀，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胞啊就会自己找食物，他们的食物啊就是坏细胞。 原来如此，那我也要加入你，顺便还能减减肥。 哎，好骗好信，你们 大哥好。 哎呀，怎么了这是？难道你们 我们活得好好的， 我们只是好久都没有吃东西了。好骗说，如果我们饿着肚子，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胞就会把坏细胞当做食物给吃掉。 是，坏细胞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有癌症、肿瘤了。 哎呀，你们这么饿着，坏细胞会不会死，我是不清楚，但我知道你们肯定离死不远了。饥饿会让身体留下一大堆的毛病，其中就包括你们说的各种癌症和肿瘤。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 啊，那我们吃素总行吧？听说吃素也能抗癌啊。 不管是不吃少吃还是只吃素，都不会降低得癌症的概率。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叫营养不良。而且研究发现，营养不良的人患病患肿瘤的概率更高。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已经得了病，想靠这种方法杀死癌细胞或者肿瘤，只会导致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完全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啊，太好了，我就等着大哥说这些呢。感谢大哥的辟谣，我终于能吃饭了，饿着肚子可是真难受啊。 大哥，二姐啊，我求你们给我做点饭吧，我连觅食的力气都没有了。 好骗，你已经从智商拖全家后腿升级到身体也要拖全家的后腿了。 那你们还是爱我的对不对啊？大哥二姐，你们去哪儿啊？ T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in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ar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but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